点播，首歌有几多苦与乐，听我哋讲。骚动音乐，骚动音乐，喺呢个放松的角落。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 11月21号星期二，骚动音乐， 提提你啦。今我哋6点钟将会出现嘅嘉宾咧，就有 Helen 苏海伦啊，今年嘅一位新人啦、啊。咁啊，新朋友见面咧，就即系同佢打开呢个话匣子，就非常之顺利嘅，因为 夹子啊。 因为咧，我哋都呢、這个话夹子里头咧，都发现我哋嘅性格同兴趣都好夹下嘅，都系大家都喜欢一啲嘅动漫嘢啦，咁啊，所以即系都即系讲咗少少大家关于即系喺动漫上嘅一啲交流，咁啊，亦都有分享佢嘅新歌《天使999%》嘅。 因为之前佢第一首派台歌都系讲佢即系宅啲一面啊，讲佢中意即系睇下啲动漫啊各样啊，咁所以啊，今日了解佢多啲啦。一位新人 Helen 苏海伦啦，咁啊，想讲咧，因为寻日咪呢个小一派位就出结果咁样样啊嘛， 我真系发现我辣辣地，因为我知道身边有一啲嘅朋友就已经好紧张啦，因为可能即系讲紧同年纪啊吓，即系可能因为佢哋小朋友都已经讲紧系差唔多升小一啦。 哇！ 我自己就比较即系就系从佢哋嗰啲紧张嗰度睇得到咯。即系我先知道，诶系、有少一派位咯， 咁、啊、跟住因为咁啊，我哋就我唔知叫好彩定唔好彩，咁就未需要烦恼呢一样嘢啦。咁啊，咁但系嗰日即系寻日喺屋企，跟住我妈又讲起啦，咁跟住之后就讲翻我以前读小学嗰阵，佢问佢系问翻佢话你记唔记得你小学嗰阵时好唔中意翻学啊咁样，跟住我话吓净系小一。我话我人生咁长嘅时间， 去到大学啊， 我长期啊都系唔想翻学噶啦个状态，咁系啊咁样，咁但系佢话点解佢好 high 咧小一咧？因为嗰阵时小一翻学嘅时候咧，佢话我系嗰时搭校巴翻学校啦，我系咧。嗌佢话我系嗌到成个屋苑，即系佢形就夸张咗啦，成、个屋苑都听到你唔想翻学啊，即系好抗拒啊咁样。咁佢讲完之后，我系唔记得有咁夸张嘅，但我都有啲印象点解唔中意翻学嘅，因为嗰阵时个老师太恶啦，同埋嗰阵时我唔记得系咪仲可以体罚啦，因为咁所以系惊啊。 咁夸张，你俾人点样体罚过？ 唔系我啊，系睇住佢罚其他同学，你惊啊有种。 最多都系揾间尺打。打下手板仔啫， 好癫啊！嗰阵时扭个耳仔车落张台度啊， 哇！ 即系佢嗰种车系，其实佢唔系应该点样讲咧？嗱、呢个真系我嘅印象啦吓、我记得个画面咧，佢就扭个同学耳仔，跟住揈佢。 小学 系、啦，咁你揈佢嘅时候，个方向就向住老师台咯。咁你向住老师台，咁你一揈嗰下失平衡，咁呢个人咪撞张台度咯。 其实系可以咩嘅呢啲？ 嗰时好惊啦， 即系唔识咯。你细个 同埋我唔知嗰阵时嗰、我真系唔记得啦。嗰、年代 呢啲系可以严惩个老师 嘅。惊啦，咁呢个系我一路都好有嘅画面。咁因为扭耳仔啊，攞间尺打手板呢啲咧，都系基本嘢。 系呢啲基本嘢， 而系好惊啊！每次入嚟嘅时候。 咁你有冇真係後屘有試過即係比較嚴重啲咁俾佢罰啦？因為佢太惡，所以你好乖啊！ 我係即係呢個其一啦，但有一次好記得係非戰之罪嚟嘅。我翻到學校咁 ，suppose 你要交功課，你咪會掀開哦，可能係抄課文， 係 咁就老師會 check 下你抄曬未啦。跟住我嗰日翻到學校，打開本嘢，我超驚。 原來之前嗰晚我妹喺我功課上面用紅色筆畫到花曬。 哇！ 我係翻到去打開嗰下先知，跟住我超驚，跟住我就即半掩啦。咁跟住之後老師，跟住老師行埋嚟巡啦，跟住就叫我打開。佢問我話即係佢類似好似想問我係咪冇做，我話唔係啊，跟住打開話我本嘢俾我妹畫花咗啊咁樣，咁係有做嘅咁樣，咁所以佢冇乜， 佢都冇話好鬧你咁樣係嘛？ 係啦，但我覺得我唔記得係呢一件事啊，定係另一件事，總之佢雖然佢冇鬧我，但係咧應該係一個習慣嚟嘅，嗱呢一切都係我個人一個學生角度感覺啦。你当头先个 scenario， 我画花咗，我好惊老师闹，咁佢睇到其实你有做嘅啫，咁佢咧都会用对手咧，即系叫做撑住你个耳仔，佢唔系用力扭落去嘅，即系都会戳一两下，即系好似想半讲笑咁样吓，你当啦，嗰个意思大概系你惊我罚你啊，即系嗰啲咁啦，谂住即系，但系佢嗰下系想好似 开下玩笑， 开玩笑系啦，但系佢都系会捉住耳仔，咁我就好惊嘅嗰阵时，咁但系。你要知道咧，一个小朋友啦，咁细个咧，你系唔会够胆出声，同埋你唔知同边个讲啊，或者你 同埋你系咪觉得翻到屋企讲都唔会有人即系明嗰个恐惧啊？ 可能系我纯粹觉得唔会改变到啲咩咯，系、 okay. 啊。咁但系后屘好似我妈咪系想尝试揾出个原因，点解个仔咁惊翻学？咁、 okay. 我最后应该系有讲咗俾佢听，所以有一次系就翻去见班主任同埋即系同埋妈咪一齐翻去啦，咁样一个沟通咁样样。咁、嗰次沟通完之后，我唔记得咗系咪就冇咁 恶啦， 冇咁系啊，即系对其他同学好似冇咁，我唔记得咗系唔系啦。但我总之我记得经过咗个沟通之后，我系冇再咁惊。 咁你都算系救咗全班嘅同学仔， 唔记得后续嗰个点啊，或者其他人感觉系点啊？但系喺一个学生嘅角度，就系呢啲位咧，其实有阵时候你系唔知点样出声咯。 明啊， 系啊，然后因为咁样而翻唔想翻学噶，其实系 我同你系调翻转嘅。我自己心目中咧，你喺我嘅角度去睇咧，你嗰种唔中意翻学咧，你系出自于算系乖嘅，即系有一啲曳仔咧，就算个老师恶咧，佢都唔怕噶嘛。细个我就系呢一种嚟噶啦， 系 即系我就系嗰种咧，我细个啲老师系顶我唔顺嘅，即系我会系不停讲嘢啦。 啲老师唔想翻学， 系啦， 因为见到你呢个学生 又系你啊咁样啦，同埋我系嗰啲疯狂咧，即系细个我觉得自己系有少过度活跃嗰种咧，不停走动、不停跑动、不停吸引人哋注意嗰一种嚟嘅。咁跟住然后咧，去到即系明你都知道我身高唔算高噶嘛， 我知道啊。咩唔算高啫？咁保守嘅、 啊、 你觉得？ 直头矮啊！ 咪咯， 你都知道我身高系矮噶嘛？但系咧嗰阵时咧，因为老师唔想我成日聊啲同学仔倾偈，所以我一系就坐最前，一系就坐最后，总之就唔俾我夹喺中间，因为夹喺中间咧，你前后左右都可以同人倾到偈。咁所以佢就会因应翻佢附近嗰个位置，边个位越少人接触到你咧，佢就排我去嗰个位。所以通常我系坐角落头位嘅咁样。然后咧，细个嘅时候啲老师咧，嗰种对我嘅又爱又恨系，佢哋成日都会话：啊，你咁中意讲嘢，不如你第时大个做律师啦咁样。跟住然后 咁咪好咯，唔系好似我妈话你咁中意讲嘢，大个做 DJ 咯。而家就做咗 DJ 啦。 系啊，点？ 如果佢话我做律师，咁我就可能系做律师啊。 冇用嘅，证明咗喺我身上发现，原来系冇用嘅。原来细个叻讲嘢同中意讲嘢，大个唔代表你系可以去做律师嘅。OK， 都要努力，要好努力先得嘅。 系中意驳嘴先得，中意讲嘢另一件事。 我都中意驳嘴嘅，不过我去到中学嘅时候开始，即系个人冇即系。小学咧我都乖嘅，读书都 OK 嘅，但系去到中学就多咗诱惑啦，所以冇咁专心读书啦，咁所以就冇办法可以有一个咁好嘅成绩去读律师啦咁样。但系中意博取呢样嘢系由小学到中学都系有嘅，直头系嗰种 你有基因嚟噶， 佢基因嚟噶，直头系连老师咧每次咧即系好兴噶嘛，咪问啲同学仔答举手答问题噶嘛，咁通常啲同学仔都唔举噶嘛，我就系嗰种特别被安排，就系老师逢亲举手答问题嘅时候咧，佢就会安排一个环节俾我讲咗先嘅，等我讲完啦。咁跟住然后佢先揾其他人仔嚟讲 啊！我觉得个老师点样处理呢啲顽皮学生嘅方法咧，其实系我唔知点样直接影响到个成长啦，但我觉得系会影响到嗰个学生嘅成长，因为咧你咁样讲，我记得以前咧有一唔知小学二年班嘅班主任啦， 我好鍾意扮佢嘅上台，扮佢讲嘢，系啊，咁跟住正常你如果咁样老师上堂讲嘢，你我哋又细细声下面扮佢咁样引啲同学笑咁样啦，好中意做埋呢啲咁样哗众取宠嗰啲咧， 系啊，跟住啲女仔就觉得啲女仔一定会哎呀吸引到佢啦， 系啊，嗰啲啦咁样，咁跟住咧，那个老师点样操作呢一件事咧？佢有一次上堂嘅时候，佢叫咗我出去， 有个性，好中意扮人讲嘢啊！ 诶，仲系英文堂嚟嘅。 O、okay、K， 你估下佢叫我出去做咩啦？ 等阵先，嗰阵时你英文名叫咩啊 ？Harry 啊？ 唔系啊，跟住 Mickey 啊 ，Mickey。O K，Mickey，please come out。 系，你估佢叫我做啲咩咧？佢叫我行咗出去。 佢叫你扮咩啊？米老鼠啊？ 佢同全班同学玩一个游戏。佢揾本教科书洞喺度遮住我同个老师，然后我哋讲嘢，然后叫啲同学估啱系我讲嘢定系班长讲嘢。我觉得呢个方法好劲， 好劲、 啊！即系 呢、這个， 即系佢冇去否定咗你呢个 能力 扮嘢 嘅才能 能力啦。佢冇令你觉得呢件事系一种错， 系， 甚至乎令你觉得哦，我做呢一件事，老师好似肯定咗你啦。咁跟住你扮啦，咁当然后屘你知道哦，原来扮得唔系好似啲同学可能系估到嘅咁样样，但系佢冇。佢冇否定咗我呢一样嘢咯，我觉你啱啱讲起嗰、那个，我就醒起嗰时老师呢个操作，我觉得好劲。 唔怪之得去到大个嘅时候，你咁中意扮声啦，就连去参加呢个 DJ 生还者嘅， 你记得嗰段片 嗰、那个 扮、 那個、 电钻 啊，扮电钻 啊， 扮咩啊， 嗰啲钻石落完嗰啲 啊，咁啊呢系嘛？咁你应该要多谢翻个老师、啊， 我觉得都 开启咗呢个才能俾你、啊。 系，即系如果当日佢系以一个嗱呢、這个都系平行时空嘅幻想咧、啊，即系如果否定咗呢样嘢，话俾你听呢样嘢所谓错嘅话咧，咁、啊、可能你就会中咗喺里边，觉得哦，原来模仿别人系唔好嘅、 嗯， 老师会闹嘅，咁你就唔会再做呢一件事噶啦。虽然到而家模仿别人喺我人生当中有咩帮助咧，系冇嘅， 都有嘅，又 唔系 讲， 但系我觉得呢个系。几有影响嘅呢个， 都起码 friend噶， 起码令到你参加个比赛之后入到围， 可能就系因为靠呢样嘢。其实入到围，你有冇谂好灵好呢个又系另一个问题啦。 咁呢啲平行时空嘅好难讲嘅。 系啊，但系嗰个老师都系后屘都有毕业都有联络系 friend 嘅咁，即系佢都有讲话啊，即系佢一路都好记得当年我小学二年班嘅时候一件咁样样嘅事咯，所以我系觉得几劲。嗱，呢位朋友都系个性，佢做访问都话细个佢好中意讲啦，老师亦都有特别嘅处理，就系每次上堂嘅时候，俾佢讲晒佢想讲嘅嘢先，然后先正式上堂。 西装衬领带，很古老，夹松坐架保养好，菲林配相机与伴侣，珍惜过气唱片。唯一喜爱的古堡式法国餐厅，手机已经古董级数，还用这部，新鲜感毫无，经典官场土豪，多么好。只想回头，不干潮流，只可缅怀，但最亲厚，一种情怀，超出名牌，即使笑我太爱又尽初恋。心睇不厌，再重读你写过信件，只因你发光记忆点，宁愿因此老土不变。明知新火色应该先进过古典，手表以及光阴抛弃留下纪念，回忆七零年，回忆一闪相见，用我。 情怀旧学提琴独奏，你与我关系就像酿制当年的酒，流传多久。 佢系 Jason 陈柏宇，有佢新派来作品《怀旧是一种品味》。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本港十月整体消费物价指数按年升 2.7%， 创13个月新高，升幅比九月显著扩大 0.7 个百分点。由于差饷宽减和为期一年的公屋额外租金宽免都在九月结束，剔除所有政府一次过纾困措施影响，基本通胀率 1.7%，比九月回落 0.1 个百分点。政府发言人说，上个月基本通胀率维持温和，外出用膳和外卖、衣理的价格按年继续明显上升，但是其他主要组成项目承受的价格压力仍然大致受控。政府预料通胀短期内应该会持续温和，随着经济继续恢复，本地营商成本或者面对一些上升压力，但是短期内应该会维持受控。中大医学院前副教授许金山被控杀妻女案，他早前被裁定两项谋杀罪成，判囚终身。许金山提出终极上诉，终审法院五个法官一致裁定上诉得席，撤销定罪，案件还法重审，许金山需要还押。案发在2015年，许金山被指将一个注满一氧化碳的瑜伽球放入私家车里面，最终导致妻女死亡。审讯的争议点包括是由边个将瑜伽球放入车里面，有乜嘢动机，以及在许金山屋企发现的瑜伽球气塞是咪同案件有关。中院认为原审法官错误引导陪审团，判词指出在许金山的柜桶发现备用气塞，未必足以证明他将瑜伽球放入车里面。判词亦都指出原审法官的指引可能导致陪审团采纳法律上不容许的思维，否定许金山次女使用一氧化碳灭虫的可能性，继而排除他将瑜伽球放入车里面。以色列传媒引述当地一个高级官员报道，以色列非常接近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达成一项协议，进而释放部分被扣押在加沙地带的人质。这个官员说仍然有技术问题有待解决，根据协议至少50个被扣押的以色列人将会获释放，预计包括儿童、他们的母亲和其他妇女。较早时哈马斯分别有成员说，哈马斯和以色列接近达成暂时停火，容许救援物资进入加沙地带，相关细节将会由参与划船的卡塔尔宣布。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1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星期四日夜温差颇大，日间温暖，本周后期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 6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嘅意外清咗场噶啦，而家消散之中嘅车龙啦，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另外，彩虹道去黄大仙方向近彩怡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一带系车多，经过请小心忍让啦。 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是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和上狮隧车龙是排到观塘道近启业村，另外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车龙排到去东山台，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南湾道车多，龙尾去到南湾大厦。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龙翔道荃湾方向近大窝坪一段咧，车多缓慢噶，龙尾去到伊利沙伯大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果栏。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嘅车龙啦，排到佛光街桥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的车龙去到美林村，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龙尾排到去小秀村，而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车龙去到龙富路近高尔夫球中心，青屿干线因为有道路工程出九龙方向，介乎马湾高架桥和青马大桥近青衣桥塔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工程期间这个路段的车速限制调整至到每小时50公里，现在青屿干线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了，另外青马大桥中段稍微多车一点。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扫黑除恶， 精邪较量。 港台电视31， 国剧夜唱， 狂飙。 剧中人物关系错综复杂，好多场口都张力十足。为了令角色更显立体同真实，导演原来好鼓励演员二度创作。睇完剧本，只要大方向冇错，都会放手俾演员自己发挥，令演嘅同睇嘅都极之痛快。 国剧夜唱，狂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行政长官2023年施政报告致力为香港增强发展动能，促进民生福祉，全力推动大型建设、产业发展，汇聚顶尖企业、人才，打造国际专上教育枢纽，培育本地技术专才，鼓励生育，照顾好老人家，保障大家健康，携手建立关爱共融社区。 拼经济、谋发展、为民生添幸福，这一份是属于每一位市民的施政报告。 CIBS 人人广播， 我叫做林慧陶，阿陶是一个很喜欢天文的人来的。 我是张雅山，我做的是科普和环境教育。 Finding through broadcasting， 我制作了一个 CIBS 的电台节目，是希望去分享和细说星空的故事。 我的节目是带大家认识食材背后的科学故事，和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的。 无论担天 定是望地， 都做到电台节目家。 CIBS 现正接受申请，俾你做电台节目。 成功申请仲有制作资助。 网址 cibs.lthk.hk。 截止日期11月30日。 CIBS 人人广播。 一阶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上记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作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乐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极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

信贴一生替恋人盛栽，风雪我都依然观赏未奔车开，被雪花掩盖蒙着两眼看将来，人潮暗涌一生找你，充满绝望和期待，是残色忍耐历遍春花秋叶，从没有悔改，放你的风中也石沉大海。太充裕，所有光阴压下我的赌注，埋剩的比赛，长石中卷的爱，长流细水编织典故，方可以跨世代。善良的车站，信其一生替恋人盛栽，相信有生之年，总可望上天海，被雪花掩盖。蒙着两眼看将来，人潮暗涌一生找你，充满绝望和期待，自残式忍耐历遍春花秋叶，从没有悔改，会有历史记载，令后代动容的爱，来生的比赛，直到风光不再，原来涉谷供给终点消失，我都会在。数游客地标，让每一位人为我等到丧外，所以我等不来，亦是遗恨应该。长路都乞丐，谁谁路意也痴爱，繁荣会死比不起我，这故事更令人无奈，如任谁劝喻移不开，一千多万年争取一直爱，自明年纪轻都等于会竞赛，万年后今天待旁观者感慨。 他是 Felix 林志乐，涉谷亦前等。当你等下等下之后，慢慢你就会变得旁观，从旁去睇一切嘅事情，再慢慢抽离。 只片即使一早通通撕碎，若说一句怀念可纯粹，谁未可谁能放低就放低，就擦洗就割清遗弃，决而不见面还敢发誓，舍弃断离先高贵，有我蠢不假誓，陪同彼此听唱过 为着陪同飞机清晨过来到最期待一起出走过谁有好取态为你不走快如无产生的想过却叫我放低狠狠相恋过才是不想来我不去废只是停低重温一下想想深刻的你我放弃放低不羞不愧、 刚刚听过有 Cloud 云浩影的放下放不下有时点解要离开就是因为在过程当中慢慢变下变下变到冇咗自己在里面。 如果可给你快乐使你仰慕能摘那月亮。而偏偏很怕最后相爱靠上埋没自我变立场。能娱乐世界任你观赏。做戏伴营造美满幻想而谁又看见我最真一面说着笑话其实也会受伤小手跟疯子怎样练成无需掌声只要博人们的一点笑声埋藏悲观的想法似乎完美毫无人性我亦承认孤单心海中不被共鸣留低莫名情绪过于复杂试问谁愿听能奉上最深的爱而你大概只期待寻觅新鲜旅行谁路过亦梦才显得不够最美不够伟大存在亦会变罪状形容就似我换上西装站了于台上也会无憾唯求别看见我最差一面努力献丑期待惹你目光跟疯子怎样练成无需掌声只要博人们的一点笑声埋藏悲观的想法似乎完美毫无人性我亦承认孤单心海中不被共鸣留低莫名情绪过于复杂试问谁愿听能奉上最深的爱而你大概只期待人在对你奉的悲哀怎样练成无需掌声不过再平凡都很想发声谁人包装的身价交谁神圣为何人以信貌和价值平静孤单心海中不被

除了唱歌之外，仲有好多身份噶。 冇错，波成，所以今日送俾佢呢一句，系祝愿佢喺唔同身份都可以顺顺利利嘅。 中横四海轮， 唔知佢喺东海出发啦，定抑或已经去咗伟大航道呢？ 今日骚动音乐嘅嘉宾有位新朋友、新认识嘅 Helen 苏海伦嘅，你好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苏海伦 Helen。 我哋又准备一个礼物啊，见面礼。 系咁啊，认识新朋友咧，我哋今日送俾 Helen 有呢一句啊，就系、 是、 啊， 中横四海伦啊。啊！见到你都笑得到，我就放心。我哋惊太无聊啊！当初会唔会唔知反应唔切咧？咁样 都几，佢真系笑我哋无聊。你有冇谂过？ 啊！你两个人都几无聊噶，咁样得嘅咧？咁样系啦，因为食咗咧“中横四海”呢个成语落去你个名嗰度嘅，系因为“中横四海”佢嗰个意思其实都几好，即系嗰啲好似即系自由自在喺唔同嘅地方你可以去到啊，系啊，即系中横于呢个四海嗰度咯，好似冇讲过添，系啊，即系总之可以周围去得到自由自在嗰种状态。咁样嘅，咁所以觉得亦都好似几好，即系个寓意几好啦。咁所以咁样食咗个字送俾你嘅， 多谢， 系啊，你睇下有冇有啲大福噶，你睇下挂唔挂得，挂唔到就卷起佢咯， 收起搵地方垫起佢，垫喺个地板嗰度。 咁又唔系，咁又冇， 垫下啲煲啊，嗰啲食啊，嗰啲咁样。但系咧因为何芬咧，其实一路都好期待你做访问，因为其实有时睇到第一首出嘅歌嘅时候咧。咁我哋就知道你係一個動漫人嚟嘅，應該係。 係啊 係啊。係啊，即係我成日都好尋求一啲可以傾到動漫嘅嘉賓咁樣。 真係真係。 係本身想諗緊咧，即係個海可以食個海字咧，有冇啲同即係海賊王有關啊嗰啲咧？ 係咪你原來咁？ 我係有諗，但我諗唔到啊！即係有啲嘢要未用過嘅，但係會諗呢啲方向嘅。咁啊，即係先了解一八卦下啦，即係動漫嗰方面啊，你自己係有冇話喜好，中意睇啲咩多嘅咧？一路以嚟。 其实我自己是喜欢看啲要谂，即系要用脑多啲嘅嘢嘅，即系普通黄道漫我都会睇嘅，但系黄道漫就会攞嚟调剂下心情咯，即系其他时间都系会喜欢啲要思考多啲嘅动漫漫画咁样， 系 即系啲邪道嘢拉一 game 啊咁嗰啲。 我最近大家我唔知道你哋大家睇咗未？進擊的巨人， 睇咗啦， 係 Last Season， 係咯係咯係咯， 係即係呢一類會中意啦， 係啦，中意睇呢類， 係仲有咧，有冇啲自己心目中Top 3啊？ 我覺得寄生獸都好好睇。 呢個係嘅，呢個係真係幾經典。 同埋最近有睇佢，但係佢決定咗動畫化，但係未出動畫，就係關於地球的運動。 哦，哇！呢 套都 係 好好睇， 呢套真係好嘢嚟嘅。呢套係被譽為係同鋼鏈可以係啊齊駕並驅嘅， 咁勁 啊！係啊， 我覺得再深奧啲嘅，係 再深啲嘅， 因為我係而家停咗睇漫畫，即係通常都係睇動畫。即系廿零分钟一集咧，食个饭就可以睇到一集嗰所以 你睇嗰啲咪小丸子嗰啲啫？ 咩啊？唔系啊，我都有睇。 My Family 系咪 ？My Family 新嗰啲我都开始唔得啦，已经即系已经好似唔知啊，你觉得佢好似重复咁样样啊？系啊，咁但系你以前最初入坑嘅时候，冇话系即系细个嘅时候啦，系睇啲乜嘢或者边啲开始？着迷咗去睇动漫。 其实第一套睇系《神风怪盗精德》嘅， 系 即系喺嗰啲《美少女战士》之前，即系就系睇《神风怪盗精德》，因为系我家姐影响我嘅。嗰阵时佢好中意楼下我哋有漫画屋，咁样佢会中意租漫画睇，咁然后就俾佢影响咗。咁我就第一套睇就系呢一套咯。但系其实嗰阵时因为仲好细个，就即系未话好入坑嘅。到我点样真系开始慢慢接触多啲，就系因为睇咗《寄生兽》。系啦，即系我觉得。啊、原来动漫是可以有这些话题的，或者动漫是不是平时我看那些那么简单的，那就开始慢慢接触多一点这样。 有没有看《寄生兽》觉得这个世界的人类真的太多了？我看的时候真的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因为那时候还早过Marvel Thanos 提出这个概念，就是我的世界，我觉得是其实人类好像太多了，然后就 觉得 即系我有谂呢啲噶，你譬如你去睇譬如《寄生兽》，咁你自己嘅思考会系有啲咩噶？ 我都会谂，啊呢个世界太多人啦，如果消失一半就好啦。然之后我就话，如果真系消失一半嘅话，可能我就系被消失咗一半。可能讲完呢句嘢，我就会唔见。咁我成日都会谂呢啲咯。 仲有冇一啲又系近期睇嘅，又系会触发到你一啲咁样嘅思考噶？ 我谂啊，《咒术回战》咯，《咒术回战》都系一套几令人，即系佢虽然都系一套王道漫，但我觉得佢有好多位置都系会令人哋有唔少反思嘅，系。 例如有边啲位 置？即系佢讲到话，其实咒灵系我哋人类。即系对一啲某样嘢嘅恐惧啊，一啲负面情绪而制造出嚟嘅，咁我就会谂啊，人类可能真系 太多负面嘅能量啦， 负面能量系啊，即系有时候可能谂到呢啲就要推晒自己啊，个人唔好咁负面啊，咁样嗰啲， 就要去睇翻啲 Spy Family 系啊系啦，就要咁样。 其实你根本真系好中意 Spy Family， 第一季我真系中意嘅，后面我就一般般啦，开始 都系啦。 咁但系我想知道，譬如你睇呢一啲嘅动漫作品，你会有啲感受咁啦。咁嗰啲你会系。会唔会有啲嘢诶 jot 低佢，或者会摆喺度？因为慢慢自己而家又会多创作，会唔会有啲咁嘅 practice 俾自己噶？ 写咧，因为咧我咧都有嘅，但系咧我最近一次 drop notes 咧系因为喺《咒术回战》，我觉得佢世界观太复杂啦。 系。 咁然后我就攞咗本，即系我就一路睇啦，然之后就攞本簿出嚟 drop 低佢嘅世界观啊，或者佢嗰啲咒力又系乜嘢啊？咒术又系乜回事啊？即系我会厘清翻嗰个世界观先睇，继续睇。因为我唔系睇漫画先嘅，套睇动画嘅，但系啲字就去得好快，啲对白又讲得好快，世界观又好复杂，因为全新接触，咁我就觉得好复杂啦。咁我就有攞簿同埋纸咁样写低，厘清翻个世界观先继续睇落去咁样咯。 哦，都系，我都要睇翻嗰啲解释咩系无下限咒术，即 系 嗰啲好 physics 啊嗰啲。 我已经放弃咗啦，好难理解嘅，有时佢嗰啲系 后面系 好 复杂 啊。你只需要知道五条咪最劲嗰个人， 同埋系有矛盾嘅地方啊。啲人话，咁啲人话有矛盾嘅地方之后，好啦，我决定唔好去理解啦 ，enjoy 个嗰个古仔就算数啦。 所以你都有本簿。好就系呢啲咁样会可能 mark 下呢一啲咁样嘅嘢， 系啊系啊。 咁但系 mark 完之后会喺啲咩嘅时候又会攞翻出嚟睇嘅，有冇啊？ 就系睇到唔明嘅时候又会，即系你睇睇下会唔记得噶嘛？跟住然之后又要即系睇到后面嗰几集，跟住点解咧？跟住又要攞翻出嚟睇下，跟住哦咁样咯，系啊， 即系好似上堂作完笃试之后咧，去考试嘅时候就攞翻出嚟望嗰种啊， 系啊系啊系啊。 咁所以其实系咪因为呢一样嘢对于嚟讲都几入血，所以譬如真系当初出道嘅时候去谂你嘅方向啊、音乐嗰啲就会即系几 stick。图呢一样嘢，所以中意集合变到嘅 present 呢一面嘅你。 系啊，因为其实一开始我哋倾出第一首歌嘅时候，我哋都喺度谂紧究竟向咩方向行好咧。咁佢哋觉得第一首歌都系想有我个人特色多啲嘅。咁佢哋就喺度谂啊，最能够代表到海伦系啲乜嘢咧？咁就系中意睇动漫咯、读咯、摘咯咁样。咁所以就 向咗呢个方向写咁样咯。 现实中你可以有几读同有几择噶？ 我啊，我谂即系我系。首先我对动漫呢样嘢好认真啦，大家听到我会 drop notes 啦， 真系好癫。 系同埋我中意嘅一套嘅，即系嗰套漫画或者动画，我系可以重复睇好多次，嗯、去到我真系记到嗰对记到啲对 白， 系啦嗰种程度咯。 哦，有冇收藏一啲周边啊？有冇去到嗰种噶？ 有啊，即系好似头先讲《神风怪盗精德》，我都有专登上二手网搵翻佢成套漫画，即系收藏翻佢个变身器啊嗰啲，我都有，我直情有纹埋上个身度。系、哦、变身器真系 好中意， 系、啊。 但系有冇连带？因为好喜欢即系动漫，跟住然后就会啊，不如每年嗰啲动漫盛事都会去参加啊，甚至乎可能系会去 cosplay 啊呢类型嘅。 其实我自己就未试过 cosplay 嘅，但系我系好 respect 啲 cosplayer 嘅，即系佢哋好多都系用即系花好多心机、花好多时间啊、钱啊，即系去做自己嘅costume 啦，然之后就系为咗致敬自己中意嘅角色。其实我觉得佢哋系好犀利，所以我去动漫节我都会同佢哋影相咯，即系咁搵佢哋同我影相咁样。系啊， 咁但系喺过往睇一啲动漫里边，其中一样成日都会连带讲就系嗰啲歌噶嘛，你对由细话睇咧，你对啲歌有冇咩特别感觉嘅？ 其实好老实讲，细个我系冇乜留意嘅，因为咧我就系嗰啲会飞 O P 嗰啲人， 直接系太嘥时间啦，直接飞翻去，而家就方便好多咁啦，继续飞到啦， 略过啦，而家可以 略过片头啊嘛。 但系因为唔知系咪因为最近自己又即系多咗接觸音樂啦，咁我而家都會留意多咗啲片頭啊、片尾嘅。咁同埋我自己覺得而家近年嚟嘅動漫嘅 OP 咧，同埋ending 咧，佢哋都即係越嚟越，即係可能以前都係偏向嗰啲熱血多嘅，但係而家佢多咗好多唔同曲風，我覺得呢樣嘢係好好嘅咯。係、 嗯、 啊， 你有冇睇啲音樂相關嘅動漫作品㗎？ 音樂相關，最近我之前睇咗一套叫做咩派對卡孔明，係、 哦、 啊，佢就孔明就嚟咗現代去幫阿英子去成點樣識參加一個Summer Sonic 咁樣嘅一個 festival 咁樣咯。最近係睇 你睇真人版定睇動漫版 咧？真人版我淨係睇咗 trailer 咯，跟住我係睇動漫嘅，睇動漫版嘅、 哦。所以因為我有時之前有訪問過有啲咧，佢哋話我曾經睇過 K-On， 跟住咧就令到佢好想夾冰而開始玩音樂。咁、但係喺你身上面係咪玩音樂呢樣嘢或者唱歌呢樣嘢就唔係咁樣開始啦？ 唔係咁樣開始，唔係咁樣開始， 係點樣開始咧？咁樣 係其實咧就係、是、我本身係有彈琴嘅，咁、其實。咁我一路彈琴啦，即係公司都知道我有音樂底子嘅，咁所以前排就問我有冇諗過唱歌，突然之間問我，跟住我就都好喎、啊、咁樣，咁後屘佢哋就俾咗啲training 我啦，咁一路上我就發現啊，原來唱歌，因為可能我自己。我觉得而家好咗啲嘅。我之前咧系比较唔系好识得表达自己情绪嘅，跟住唔系好识得用说话去讲我自己谂啲咩咁样，然后所以就好多时都收埋自己唔讲咁样。但系后屘透过唱歌发现原来啊呢、这个原来系一个几好嘅方法去舒压啊。咁然之后就慢慢中意咗唱歌，然之后就。開始咗做即係想做歌手呢一個念頭咯，所以一開始係嘗試試下啦，咩都試下啦嘅感覺嘅啫。 係幾耐之前開始嘗試啊？咁 我諗年幾前啦，因為我都係年幾前先開始真係上堂學唱歌嘅。 咁嗰時早期會係中意唱啲咩類型嘅歌嘅？你係 唱咩歌啊？以前細即係以前都係會聽嗰啲K 歌咯，系啊，即系即系好中意唱 K 嘅，咁都好中意唱以前啲广东歌咁样，亦都因为我自己本身有去过韩国读书，咁我都中意听 K-pop 咁样，所以都会唱 K-pop 咁样。 系，咁而呢一年嘅开始 training 之后，所唱嘅歌会唔会又唔同咗，定系都会有头先讲嗰啲类型？ 其实 training 嘅时候系会专登拣唔同曲风去练嘅，因为唔同曲风或者即系快歌慢歌都有。 即唔同嘅技巧练到，咁所以其实反而唱歌之后系咩都要试咁样咯，系啊。 但因为你一路都讲话，我可能以前冇谂过叫做做一个歌手嘅身份，嗯，其实今年即系推出作品成为咗之后，嗰，那个感觉系点样样嘅？ 其实仲未好有实感嘅。 啊， 依一刻还好，但系之前咧系就算出咗第一首歌，其实都冇一个话哦。原来我出咗歌嘅感觉，咁直到去到之前 Tone Music Festival， 即系上台啦，要去 present 自己俾人睇嘅时候，嗰下系会有少少觉得啊，原来我真系踏入咗呢个圈噶咯，即系我已经踏入咗呢个身份噶咯，咁样。但系当去翻平时嘅生活嘅时候，又系觉得冇，我都系平时做下音乐咯，唱下歌咯，咁又冇觉得自己真系系一个歌手咁样咯。 系 系啊， 但系喺 Tone Music Festival 之后， 嗯， 觉得自己开始习惯嗰种 on stage 嘅感觉， 即系似英子嚟啊！ 系啦系啦，因为 Festival 同喺自己做音乐嗰个世界又好唔同噶嘛，嗯，on stage 嘅时候。 其实咧嗰次咧，我个感觉系 OK 嘅，因为我觉得。嗰陣時，因為喺亞博啦，個場地好大，咁，嗯，又燈光又好黑，其實唔係好睇到前面啲人，唔係好睇到觀眾嘅。然後因為場地好大，咁同觀眾都有一段距離，咁所以我其實我唱緊嘅時候都會覺得好似自己喺間房度自己唱歌咁樣。但反而之後就仲有一次 show 嘅，都係通佢哋搞嘅。咁咧嗰次就係一個商場入邊，商場有一個open area 咁樣啦。咁然後嗰日咧我表演嘅時候仲係朝早嚟嘅。然后啲观众系好近，就真系望落去，即系我有鼻屎喺度睇到嗰种近啊！然后系我系好唔适应咯，嗰次我觉得自己系发挥得唔好嘅，所以即系我觉得好紧张，因为佢就喺我前面，然后。可能有人聽下離開，即係行開，咁我又會見到唔小心或者唔小心同觀眾有眼神接觸，都會令到我好緊張。咁所以我覺得我自己未係好習慣喺台上面演出嘅，仲係，所以要多啲練習咯。 先合埋眼咯，合埋場，好似好心情啊！我唔想碰到佢哋咁啊！ 唔使 當台下觀眾望落去，全部都係 Mickey 嚟嘅，好啦，幾心 慣聲佢哋其他係啦，其他生物 咁就可能。会舒服啲。 続けましょう。どんな足でものも、どんな予想ものも、心も燃える。一挙手一投足、走り出したらアンコール。You are my special. シャカシャにしてくれないか。Inside walls 存分に食らい尽くして。It shall make you cry. 今晚有都有分享一下近排听紧啲咩咧？呢一套咧佢都有睇嘅。收拾回战第二季主题曲 King You 嘅 Specials。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本港十月整体消费物价指数按年升2.7%，创13个月新高，升幅比九月显著扩大0.7%。由于差饷宽减同埋为期一年嘅公屋额外租金宽免都喺九月结束，剔除所有政府一次过纾困措施影响，基本通胀率1.7%。比九月回落0.1%。政府发言人话，上个月基本通胀率维持温和，外出用膳同埋外卖、衣理嘅价格按年继续明显上升，但系其他主要组成项目承受嘅价格压力仍然大致受控。政府预计通胀短期内应该会持续温和，随住经济继续恢复，本地营商成本或者面对一啲上升压力，但是短期内应该会维持受控。国泰航空向员工发内部信件，表示香港合资格雇员平均底薪加薪3.8%，明年1月1号起生效。国泰空中服务员工会主席郭展恒说，加幅和工会原先要求的4%差不多，但是仍然期望资方因应员工士气，以及为吸引人手应对未来航空业复苏的需求，调高加幅。国泰又说，机舱服务员和机舱事务长的飞行时数每小时薪酬的上限，明年1月分别调升到184和271元。郭展恒认为，以机舱服务员为例，时薪上限只是多4元，根本微不足道。工会代表下星期和资方会面的时候，将会提出改善薪酬待遇等要求。以色列传媒引述当地一个高级官员报道，以色列非常接近与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达成一项协议，进而释放部分被扣押在加沙地带的人质。这个官员说，仍然有技术问题有待解决。根据协议，至少50个被扣押的以色列人将会获释放，预计包括儿童、他们的母亲和其他妇女。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1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星期四日夜温差颇大，日间温暖，本周后期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有交通意外，部分嘅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署。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嘅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龙尾去到运头塘村。另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嘅坏车仍然未清理好，部分行车线就咗，龙尾而家过咗北假山花园。而较早前鲤鱼门道去旺角近住茶果岭道的交通意外已经清了场了，交通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排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返湾仔两边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方向两边新楼街，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去沙田方向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私隧而家去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国剧830， 中国首部女公诉人题材电视剧 《公诉》， 迪丽热巴、佟大为领衔主演。 李儿堂觉得赵启海心不在焉，应该有啲心事，趁佢去洗手间嘅时候偷偷睇佢嘅电脑，睇到一啲查询记录，佢发现到赵启海咩秘密呢？ 国剧830《公诉》，逢星期一至晚8:35，港台电视31。 音乐嘉宾咧，继续 Helen 苏海伦啦，有你嘅第二首快乐作品啦，《天使999%》。咁我同阿斌咧都会就住呢首歌估下啲嘢，咁啊再交俾你揭晓嘅。 好，系咁啊，我估先啦。首先我想估嘅就系今次呢一首嘅作品咧，再次同 Frankie Yip呢一个嘅监制去合作啦。咁啊，上次第一首歌曲都已经同佢合作过噶啦。咁啊，我估点解会想再揾 Frankie Yip 一齐合作嘅其中一个原因系因为佢带俾你一种嗰种好冰冰声嘅一啲感觉俾你，系好适合系唱一啲同爱情啊 sweetness 有关嘅主题。虽然呢只歌系即系讲系同自己嘅一个相处，要爱多啲自己，但系嗰种嘅声音嘅质地，可能系对你嚟讲啊，我觉得都几同自己嘅声嗰、个 vocal 系好夹，所以就再次同 Frankie 去合作啦。 系咁，我想估嘅咧就系、是、今次呢首歌，譬如歌名或者里边一啲MV 里边一个元素好重，即系天使呢一样嘢咧，我想估大胆估就系、是、可能出到 demo 嘅时候听到嗰啲乐器，譬如好似一啲竖琴啊，或者嗰啲 string 啫，即系嗰啲会好幻想到就系爱神啊，即系丘比特即系嗰种咧。我觉得系嗰个 demo trigger 到你哋，譬如之后再喺填词嗰样，你同 Cindy 去写嘅时候系咁样样引发到嘅。好啦，我哋两个估，一个就系估同即系监制合作嘅再合作嘅嗰样嘢啦，我就估主题嗰样，你可以做一揭晓啦。 首先咧 ，Frankie 嗰样嘢咧，其实系啱嘅，系、 啊、 因为除咗我觉得，因为上次同佢合作之后咧，我觉得我同佢好夹啊，即系、其实佢都系同我一样，都系比较神经质啲嘅人嚟嘅，即系同埋上次录音之后啦，我发现佢好识得令我点样去投入喺呢件事入边，点样去放松。咁上一次咧，录音嘅时候好紧张啦，即系第一首歌嘅时候，咁佢就揾咗好多公仔。 俾我做觀眾，咁又等我放鬆啲咁樣。咁第二次咧，因為呢一首歌咧就要 sweet 嘅，咁佢都準備咗一個秘密武器，就係咧咁我錄音有一個好大嘅 mon 啦，咁佢左邊就擺歌詞。咁佢知道我好中意一個日本男演員叫福士蒼太， 你嚟合照歌， 係啊！咁然之後佢就將一張福士蒼太冇著上身嘅衫放咗喺右邊。咁然後佢就話：你望住嚟唱啊！你望住嚟唱就 OK 我以為係福士蒼太準備變身做蒙面超人嘅相。 冇啊，冇呢張就 呢張唔夠勁啊！冇隻上身個勁啊！ 呢個勁。 咁佢就我就好順利好 sweet 咁樣錄完呢首歌咁樣。 我先想咁錄上一首，你話擺啲公仔，佢擺啲咩公仔俾你入去？ 佢冇啊！佢將佢因為佢知道我好中意。Q 嘅嘢嘅，咁然后我就好紧张啦，跟住然之后就我俾啲可爱嘅观众你就当唱俾佢哋听啦，咁纯粹系将佢 studio 所有嘅公仔放晒我前面咁样咯。 咁佢 studio 都几多公仔？ 系啊， 即系佢好识得用方法去帮你入去。 系啦，系啦。吓， 咁咁喺譬如要 mode 一个声线上，除咗用呢个之外，可能录完一转嘅时候，佢会唔会都有啲嘅 guidelines？ 佢用啲咩方法同你？我哋再 modify 一下，然后再 adjust 下，继续。再录咁样样 嘅，其实一路嘅过程，佢其实佢都系一个几严谨嘅监制嚟嘅，即系佢每一粒字、每粒音，佢都要我唱到啱、唱到准，佢先会俾我过噶咯。所以其实同佢录音都真系好攰， 录咗几多个 session 到啊？ 其实咧，因为我哋今次好赶急嘅，同埋因为我病咗大半个月，一路系咁样去postpone所有嘢咁样，咁所以咧，其实我哋净系录咗两日嘅啫，咁第二日咧，我系录咗九个钟，系啊，但系即系佢系咁逼我啲 energy 出嚟，所以系啊， 有冇话边一啲嘅段落你仲记得录嘅时候，哇，嗰一段都真系要攞好多 卡少少嘅， 其实好多，差唔多全首都系，但系反而有一段系我一 take 佢就觉得喂 OK， 就系、是一张飞的惊喜嗰段咯，因为嗰段咧，其实系我好早，我收到 demo 嘅时候，我已经净系听到嗰几粒音咧，我已经弹咗呢几粒字出嚟，唔知点解好有感觉，咁所以录音嘅时候去到呢个位咧，我都一唱就。好有 feel 咯，就唔知點解就好順利就錄一次就 OK 咁樣。 當然因為你好早已經 relate 到嗰 係啊係啊，好有畫面啊呢一段。 係咁去到我估嗰樣真係喺個題材同埋個 demo 之間嘅關係又係咪咁樣嘅咧？ 其實就唔係嘅， 諗多咗， 諗多咗，係啦，調翻轉咧， 其實呢樣嘢咧，我好多謝我嘅 MV 導演，因為其實咧。本身呢一首歌咧，我想通系第一次唱啦。咁本身我系叫做 Be With You 嘅，其实成件事就系冇天使呢个元素嘅。咁、然后我对于MV 嘅画面，我纯粹就系会谂到，即系好空泛，就系谂到啊自己一个好开心点点点点点，但系咧就冇一个好实际嘅画面出到嚟嘅。咁就咁啱MV 导演 Dion 啦，咁佢就俾咗佢個 storyboard 我睇，就係關於講天使嘅。咁然之後我就覺得，咦係，其實呢首歌聽翻，其實佢有好多樂器都好有天使嘅感覺嘅喎，咁樣。咁所以就變咗，同埋我即係又諗起天使數字啊，咁啱。同埋九九九呢樣嘢就係嚟自一套動漫啦，叫做《和山田進行場 Level 999的戀愛》。跟住我就覺得天使數字九九九又有一種，因為九九九又係解審視自己，重新開始，跟住好似所有嘢都好啱啊。咁所以就攞咗天使呢樣嘢嚟做主題咯。咁然後再喺啲歌詞上面再有調整翻咁樣。 但你話最初嗰陣時寫就係 Be With Me。 其實是 be with you 嘅、但係個 you 其實是等於 me 咯，嗰、個意思係。 咁但係最初會有呢一個諗法，係咪都係嗰個 demo 俾你嘅感覺？ 係啊係啊，同埋、加上其實佢本身 demo 係有啲英文喺入邊嘅，即係有哼啲英文喺入邊，佢都係有少少偏向嗰、那個方向嗰啲英文。咁、所以我就覺得幾好喎、同埋我最近又即自己去完旅行，都覺得呢、這個主題都幾好，所以就 用咗呢一樣嘢。 係， 而當時收到 demo 嘅時候，聽到嗰個編曲係咪其實同而家我哋出嚟聽到嗰個 version 都已經係差唔多？ 係差唔多，係好完成度好高啊！收到 demo 嘅時候已經 係、嗯，只不過就頭先講個題材咁樣 adjust 之下，啲歌詞再變少少咁。 係啦，係啦。 咁就即係 be with you 或者即係叫自己同自己相處嘅呢一件事喺你身上面，呢、嗯這個係咪一路以嚟你都幾習慣係可以獨處一個人嚟嘅？可以話。 嗯，其实都不是的，因为我觉得我自己都是一个比较依赖人的人的、嗯、但是前排去了个旅行跟自己相处一下，然后其实一开始都很担心自己会不懂照顾自己的、 嗯、 但是、哦、原来在旅程里面帮自己 plan 行程啊，即是制造浪漫给自己啊，原来我自己都挺 enjoy 的，然后就发现其实应该要好好同自己相处，好好同自己沟通下先，然后先懂得即系要爱自己咯，先会有人去爱你，同埋懂得同你相处咁样咯。 系，咁你为自己制造咗啲咩浪漫俾自己？ 我有去睇烟火大会咯， 嗯、 然后因为我有去睇两个嘅，咁第一个咧系同朋友，因为我头嗰一个礼拜同朋友一齐去嘅，咁然后咧都有一个路人咧，令到我有呢、這、一个突然间有咁样嘅一个人嘅谂法，就系、是、咧，我就同朋友一齐睇嘅嗰日，咁啊坐喺我前面咧，咁啱就是一个香港男人啦，佢应该系自己一个嚟睇嘅，咁佢就喺度抹面膜喎，自己喺电话入边，咁、嗯、然后咧我就见到佢写咩一人之境最高境界，一条友去看烟火大会，即系佢个 list 有一样咁样嘅嘢，之后。sorry 啊，对唔住，我偷偷地拍咗片，但我冇 po 出嚟，我唔会 po 出嚟。咁然后我就一路就喺度谂翻呢件事，跟住系，其实一个人去睇烟花都应该都几独几正噶，咁样，咁我就自己去完成咗呢件事咁样。 咁喺个过程，你有冇聊嗰人倾偈？ 冇啊冇啊冇啊，我唔敢。 因为一聊咗就变咗唔系 一个人，你就破坏咗佢嗰件事。 系啊系啊系。 但起初点即系你话即系出发其实都会担心，系咪就是因为呢个男人嘅出现，令到你又觉得我试下个旅程有啲部分系自己去玩 下？系啦系啦，其实本身咧呢一个旅程咧系我送俾自己嘅生日礼物嚟嘅，因为生日嘅时候去，咁但系咁啱我 best friend 又可以同我夾到頭一個禮拜，因為我係去半個月嘅，咁所以其實佢走嘅時候我都好唔捨得，我又喊啦，你唔好走啦咁樣。但點知係走咗之後，我就風流快活啦， 係就覺得即係意想不到地，覺得有啲爽。係 啦，係啦，係啦。 我想知咁到你個 friend 即係離開得翻自己一個人啦，咁、嗯、最頭段你自己做咗啲咩咧？即係自己同自己相處係。 其實我好唔開心嘅頭段嘅時候，即係我夜晚。即系叫张床咧，得翻自己一个咧，着佢啲头发喺度咧， 好惨噶！ 我执佢啲头发，哇！真系叫 Annie， 你啲头发啊，咁样 有种落降头嘅感觉， 恐怖啊！ 真系唔开心嘅，啊！呢头几日我都系唔敢去太远嘅、嗯，即系都系可能去翻啲游客区啊，行下街啊，买下衫咁样，因为惊自己荡失路嗰啲咁样。但系去到后屘就开始即系去啲远啲嘅地方，去啲更加啲嘅地方，就发现啊。无论系即系，其实去远啲嘅地方，我觉得最开心就系搭车嗰个过程啦。 系， 即系你坐喺地铁，因为佢哋日本嘅地铁又唔俾倾电话嗰啲，好静噶嘛。 系， 之后你就可以即系自己好好咁样望住出面嘅风景，慢慢即系放松下个人，跟住成件事就咦，原来时间可以过得好快嘅，即系冇咁唔系我想象中咁难挨过自己一个人嘅时间咁样咯。系啊， 但系喺呢个即系自己一个人嗰个阶段嘅时候，其实有冇俾一啲 checklist 或者 target 自己？除咗个烟火大会之外，即系可能好想自己一个人喺呢个 trip 度去完成嘅咁样，或者去到嘅一啲地方。 我有去祭典咯，去一啲唔知。佢哋又係嗰排咧夏天啊，有好多唔同祭典嘅，咁我又有去唔同祭，即係我用一個定兩個都唔記得。我都係因為我未去過日本祭典嘅，所以咧我喺同自己講啊，今次呢個旅程我一定要去一次日本嘅祭典咁樣，我都有去到咁樣咯。 有冇去到某一個位置有少少空虛啊？即係冇人同我分享呢一個 moment。 如果 Annie 喺度就好啦， 都有嘅，其實咁點都有嘅。 即係有時好得意啊！你去到見到有一啲景色好靚，但係你嗰下突然 分享、 有一個人可以分享 FaceTime 佢咯， 係啦，即係好似係要咁樣樣。 有時係會咁樣。 咁你自己一個人嗰段時間有冇好似嗰個男人咁，或者你平時嘅 practice 自己作低啲嘢咁啊？ 咁我冇喎。 但系我好习惯诶，即系我朋友翻翻香港之后，我就好习惯每一晚就打俾我妈咪咯 FaceTime， 我同我会同佢分享啊，我今日买咗啲咩，跟住都系逐样逐样介绍啊，呢个好抵啊，话又买咗两件啊，咁嗰啲咯，即系我觉得我都系中意同人分享嘅，即系不过净系中意同即系嗰阵时我就净系同我身边。即系最亲嘅人分享咁样咯， 我仲以为你系嗰啲会好 enjoy 自己一个放飞啊，我要去秋叶原，我要去中野 咁样自己一个人嗰种。 朝头早嘅时间就系咯，朝头早嘅时间全日都唔会打搅人嘅，或者唔好俾人打搅我嘅。 但系太阳落山之后就另一个世界 了，系啦系啦， 仲要好早太阳落山。 唔系嘅，翻到民宿嘅就妈咪咁样， 就系两个 Helen 嚟噶。 咁跟住經歷咗呢個旅程，有一啲感受。咁翻到嚟嘅時候，係一就會覺得哦，呢個體會應該有一隻歌係屬於佢，定係去到頭先講聽到 demo， 可能有一啲嘅詞 trigger 到，先將兩樣嘢 relate 嘅。 其實咧，因為嗰段旅程咧，即係我去到差唔多尾聲嘅時候，就出咗第一首歌噶啦。咁然後咧，我翻到嚟我都喺度一路諗啊，第二首歌做啲咩好咧咁樣。然後我又覺得，因為第一首歌係講宅啦，自己一個睇漫畫，自己一個成長，我就覺得好想繼承呢一個意志啊。咁我就不如呢第二首歌，既然我啱啱又去完旅行，不如就寫自己一個人啦，咁樣跟住咁啱公司又想試下，不如喂你今次試下自己填詞啊，咁樣跟住我就啱啊，就係呢個機會啊，咁樣咁其實再聽埋個 demo， 我都覺得個 feel 都有嘅，即係有嗰種自己一個戀愛嘅感覺，咁所以就定咗呢個題目咁樣。 係而公司提出話叫你試下自己一個人填詞嘅時候，你嗰個心態好試下咯，嚟啦咁樣，即係好有 feel 嘅嗰種，定係 咁咪啦？等下心諗 唔易嘅。 濑嘢啦，咁点搞啊？ 点样开始咧？咁自己 咁然后咁好彩嘅，佢哋一嚟就唔系话你自己肯填晒啦，咁样佢话可以搵人帮手嘅，咁所以就搵咗 Cindy 啦。咁 Cindy 系佢好有经验啊嘛，咁所以我自己第一次填，咁当然咁就好彩可以搵佢帮手帮一帮我哋，即系帮一帮我咁样。咁我哋嘅合作系。可能即我係寫咗一次先嘅，但係有啲位置可能我填唔到啲窿窿啊，或者有啲嘢我想寫落去，但係唔識用自己嘅字寫落去嘅時候，咁我就 send 咗，同埋我講咗俾佢知我大概想寫啲咩先嘅，即有啲咩我好想寫入去嘅，然之後 send 完，即寫完之後就 send 俾佢，咁然後再佢幫我填翻一啲我填唔到嘅嘢咁樣咯。咁時間我諗用咗兩日到嘅啫，我哋都好快㗎。 好快。 然之後之後嘅時間就係點樣去完善翻份詞咁樣咯。 所以去到同 Cindy 合作嘅時候，其實嗰個歌名都已經定立好咗係天使999%嘅。 未。去到最後階段拍 MV。 先定啦， 系啊， 咁其實因為喺歌詞嗰度咧，會有一啲譬如廣東話之外，有英文啦，甚至乎都有一句日文啦。咁其實嗰陣時填嘅時候，呢啲係咪你自己都會一路聽住都會諗？哦，其實都唔一定要全部廣東話，即都可以咁樣攝一啲落去。 係啊，一嚟可以好老實講啊嘛， 可以啊，你可以 唔係英文詞易填啲啊嘛，即係 有 feel 啲啊，有 feel 啲。 諗唔到嘅時候就喂填個英文落去先， 因為啲音點都中啊嘛， 好容易中啲嘅。 廣東話九聲啊嘛， 咁就係咁咯，即係有啲位喂死啦，即係諗極都諗唔到有啲咩廣東詞可以填落去喎。咁就算啦，塞句英文落去，又啱喎。咁樣咁就變咗中英咯。咁點解會有日文呢？其實就係 Cindy 寫落去嘅，佢就覺得喂，其實呢首歌都係講有煙火啦，有祭典啦，咁都係講日本，咁不如加兩句日文落去會得意啲喎。咁樣然之後就。系啦，加咗两句日文落去咁样。 系，咁所以成件事就真系又好似你啱啱讲，即系会 relate 翻啊嗰个 trip 里边嘅一个承接咁样 样。系啊系啊系。 咁到填晒之后，就头先我其实个 MV 原来都几影响到嗰首歌嘅主题翻转头啦。咁其实同啲人咁样去倾嘅时候，系咪掉俾佢嘅时候，佢就好快会联想到头先嗰啲嘅画面咁样样？ 其实呢 MV 呢今次即其实第一个 MV 呢我觉得自己参与到多嘅。咁有一起諗啦，同埋嗰个即布置都係有带咗好多自己嘢过去咁样嘅。咁但係今次第二个 MV 呢我係全部嘢都俾晒导演去决定嘅，即俾佢去构思嘅。咁然后所以佢第一次掉个 storyboard 俾我嘅时候，我会觉得哇，讲天使呢样嘢系我由头到尾都好似冇谂过咁样。咁同埋 就算我睇咗个 storyboard 咧，我唔觉得，即系我都未即时好有画面嘅。咁到拍完咧，我都觉得啊，唔知道究竟会系点嘅咧咁样。但系我自己其实好满意嘅，对于个故事啊所有嘢，因为佢讲嗰个故事咧，其实咧系有两个解释嘅，系啦，一个解释就系、是我。好中意我系好中意嗰个男仔，但系咧我同佢相处完之后咧，我发现我都系中意自己一个多啲，咁所以咧我就俾翻对翼佢，即系俾翻个心佢，咁我哋就自己各自各生活啦咁。但系其实咧佢有另外一个解释嘅，就系、是、咧我系一个中意草男仔对翼嘅一个女仔咁样啦，一个少少变态嘅女仔。咁我听到呢啲就哇！好正喎、啊，呢、這个咁然后咧就系、是、讲我好中意，我见到男主角阿 Pete 咧系好大对天使翼，咁我睇中咗佢对翼，然之后所以我病佢，然之后就攞咗佢对天使翼啊，但系又觉得系后屘有啲内疚啊，好似佢又对我好好，咁所以我就俾翻对翼佢，咁我就等佢自由啦咁样咯，咁我就觉得哇呢件事几动漫，几中意病啊，所以我就。觉得 呢个 layer 好衬你啊， 几正系啊 即系如果你要放俾一般听众佢接收啊，头先第一个、OK， 但第二个我觉得比较衬你中意睇嗰啲 夜多啲， 少少斜到啲嗰啲咧，粗啲翼个大佬， 系啊， 有啲银魂我觉得系，咁所以就完成咗呢一个嘅 MV 啦，咁啊跟住两首嘅作品都已经完成咗啦，跟住打后今年喺自己嘅音乐路向上面，仲有冇啲唔同？嘅谂法会已经系 plan 紧咧， 有嘅咁其实嚟紧想嚟紧今年应该就唔会再出歌住噶啦，咁但系可能嚟紧会cover 下啲歌啦咁样，咁同埋都有构思紧第三首嘅，咁亦都我最近都听，即系知道嚟紧要收 demo 嘛，咁我就听好多，其实有一个 style 已经系即系 plan 好咗想做噶啦咁样，咁希望我覺得咧係同以前，因為我覺得新一年啊嘛，因為我下年先出嘅，應該我諗一二月啲時間啦。咁我就覺得新一年我想對自己又好，或者對聽眾又好有少少衝擊。咁所以嚟緊應該會係同之前嗰兩首會有啲。有啲唔同嘅， 多挫下先嗱。头两首咧，我会觉得系好似睇紧恋爱漫咁样嘅感觉嚟嘅。咁你嚟紧会用啲咩嘢嘅漫画类型去形容嗰个方向咧？ 东京食种咁样，唔知我一下个脑里面直觉觉得似系呢啲。 其实都有少少偏向嗰种， 系啊，我脑里边， 但系又未去到咁 dark 嘅，系啦，我好似突然之间又好似太咩， 未去到嗰种， 未中间啦， 中间 位，系啊系啊，慢慢嚟，慢慢转，慢慢转， 唔使一下跳， 突然间咁样跳落去， 好似唔系几好，突然间变咗白发， 系啊， 喺度拍手指， 明明第一季嘅时候仲系粉红色，第二季变咗黑色， 纯情嘅小男孩， 系啊，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下，我咁样形容都几好，第二季嘅 Helen 会系点样咧？就即系下年又会系点啊？咁啊，而家大家就可以听住呢一首新嘅派台作品，就是、天使999% 嘅，咁啊多谢你啊， 多谢大家，多谢两 位 ，thank you。 想的。